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99集。 没有，怎么这么说？ 那你俩一起拍最美毕业照？ 英虫好笑的。 公众号一发出来，点击量都爆了，现在全校都公认你俩是一对儿。 齐峰根本不关注什么公众号，还没领会过来。 哦，是微微的那个艺术团团长喊我拍，我就去拍了。 所以你对麦璇一点意思没有？ 没有啊。为什么总是这么问？ 殷虫心想， 哼，那当然是因为人家追你，追得人尽皆知啊，你的脑子里只有你弟吗？ 真是位绝无仅有的好哥哥，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时候能领会过来。毕业后大家都走了，只有殷虫留下来继续和齐峰一起念研究生，等着暑假过后搬去研究生宿舍。大家一起吃了顿散伙饭，宋成双喝得钻进桌子底下，其他室友也喝多了，最后是齐峰和殷虫一个一个给拖回寝室的。后半夜一寝室杀猪般的鼾声此起彼伏，齐峰和殷虫实在扛不住，爬到宿舍楼天台坐着吹风。他们当时在讨论一个问题，殷虫感叹大学四年匆匆过去，青春里最美好的年华已经彻底结束了。而齐峰对青春时光、珍贵年华这种感性的概念都不敏感，在他看来，人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义务和责任，只是这样而已。 你就没感觉到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你在失去很多东西吗？ 失去和得到是矛盾的一组，遵循万物守恒定律，在任何时间段都在发生。 那我问你，你能失去你弟吗？ 这跟我弟有什么关系？ 你不是守恒吗？那总有一天你会失去你弟，换你得到一个媳妇儿，是这个逻辑吧？ 这个逻辑对应关系有问题。而且为什么要用微微举例？ 因为我觉得你最在乎的就是他。谈到你最在乎的人的时候，你还能淡定地说啊，失去和得到遵循万物守恒定律吗？ 齐峰怔怔看着夜空，靠在水泥墙上。他不能。暑假齐峰回家了一趟，晚上彭玲做了一大桌菜，一家人久违坐一块吃饭。齐高荣与齐峰聊起来未来的打算。齐峰说想读博，然后试试留校任教。齐高荣说， 那就好好努力，争取留在绅士。 如果到时候齐峰想留校任教，自然要在绅士落户买房，可夫妻俩实在对绅士的房价望而生畏，恐怕把这辈子的积蓄都拿出来也凑不够一个首付。彭林还是很乐观的， 爸妈想想办法，说什么呀也要给你凑套婚房出来。现在娶媳妇儿可不容易，没个房子就是女孩愿意嫁，人家女孩家里也不许啊。 齐峰端着碗埋头吃饭，过会儿放下碗说， 爸妈，我不想娶媳妇儿。 那你想做什么？一辈子搞科研？ 齐峰不吭声。齐高荣说， 怎么突然这么说？是怕没女孩子看得上你？ 哎，你瞎说什么你？不晓得多少女孩喜欢我们家阿峰。 我就是不想娶，我可能不会结婚。爸，妈，对不起。 齐高荣一脸疑惑看着他，彭林却已经有些生气了，提高嗓门问， 你的意思是你打算一辈子一个人过了？ 齐峰又不说话了，彭林教训他， 你是读书读呆了还是怎么的？人一辈子那么长，你一个人怎么过呀？ 你老了怎么办？孤独终老，小孩也不要了。 彭林越说越生气。 你是不是认识些奇奇怪怪的人，被一些洋思想洗脑了？别以为你妈不知道，现在好多人都想搞什么丁克家族，宣传不婚不育。你真以为这种生活方式是好的？妈跟你说，你要是到了年龄，连个家都没有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奔头，你以为你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？ 齐峰被训得一声不敢吭。齐高荣在一旁说，好了好了，让彭林别再多说。两个大人脸色都有点不好，齐峰就没再继续聊这个话题。第一次试探算是彻底失败。齐峰回到学校后才听说云建威要出国交换的事。这段日子里，他弟对他的态度可谓非常冷漠。虽然发消息都会回复，但都简洁到没有任何多余的字，电话也几乎没打，见面更是完全见不到。虽然后来才知道他弟在上雅思的封闭培训班，他像一个在沙漠里迷路的昆虫，不知该走向何方，只能傻傻埋在沙子里，日复一日地被太阳炙烤，没有水源，很快就要死掉了。他弟不愿见他，也不愿与他交流，与从前那个蹦蹦跳跳围着自己闹的小孩子渐行渐远，那感觉就像一只蝴蝶短暂地在指尖停留片刻，就轻轻地飞走了。九月一开学，由于格外受到导师的喜爱和重视，齐峰一正式入师门就被委派重要任务，带队准备两个月后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言，届时国内外专业圈各个领域大拿与专家均会到场，分享专业领域各项最新研究成果，举办学术沙龙。而齐峰会作为导师的发言人上台，进行发言和成果展示。这个任务对于刚升入研一的学生来说，简直可以称之为恐怖。但齐峰顶住了导师期待的目光和同门师兄师姐们同情的眼神，接下了这个任务。之后的两个月里，他几乎投注全部精力准备这次研讨会的展示。有些事情他一定要去做，并且必须做好。研讨会上需要双语发言，齐峰英语不好，白天除了上课还要和小组成员讨论、写稿、做 PPT, 推翻重来，重来推翻，晚上就一个人在宿舍背英语专业名词。进度到中后期的时候，中文稿已经全部写好，翻译成英文稿有近十页，小组的所有人都需要记下英文稿的内容，才有机会在学术沙龙上发言。忙碌的间隙里，齐峰抽空去见了一个人。 什么重要的事非要和我当面谈啊？ 琪琪一身紫色丝绸衬衫，大脚西裤，戴一副大墨镜，头发剪得极短，亮晶晶的耳环叮铃响，拎着个名牌包，名模似的站在齐峰面前。 你姐现在日理万机，还特地从临安飞过来见你，你小子最好是真有事找我，晓得不？ 齐峰点头。 请你吃饭。 齐齐哟一声，心想还真上道了。齐峰请他去了家消费不低的海鲜店，帝王蟹598一斤，琪琪到底心疼自家弟弟，没点太贵的。琪琪做了红色的亮片美甲，戴着手套，津津有味剥皮皮虾吃。 有什么大事要求你姐帮忙？说吧，看在你难得主动请我吃饭的份上。 有件事，希望你能支持我。 你说。 姐，我不想成家。